月半弯张学友。我想每一个失眠的人哦，内心当中都是有非常脆弱的和温柔的一面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荆棘里的花。 我想散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的还是伪装？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 有一天终于会明白，有些路呢只能一个人走，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了雨季，走过年华，但是有一天终究会在某个渡口离散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作词作曲演唱，让生命等候。 埋

会幸福。 今天看到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秋薇的博客哦，突然发现哇，她漂亮很多嘞。她曾经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见过她嘛，我们有做过这个受访的一些互动啊。真的不是标准的美人啊，无论是肤色呀还有脸型啊，可是她真的漂亮嘞。我觉得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一些岁月打拼，岁月的一些历练啊，让她的心变得很美，她的人自然而然的就焕发很多的光彩。我很喜欢她穿一件紫色裙子的照片。女人应该是穿裙子的，虽然我早年的时候像一个假小子似的，可是年纪稍微长了之后呢，就会很喜欢曼妙优雅这些词啊。而且呢，平常秋薇啊、陶晶莹啊他们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照片也有那种非常不好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反而更加真实更加自然，这种舒服感就像是自己家里的一件大衣，虽然很多年了，但是完全舍不得送人。 不如我们变换下位置，看一看原来他的样子。 我害怕那种坚持无声的休止，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散落却从来都没发觉沉默的你呀。 我们能懂 陪你走，走回到从前的时候，春夏秋冬无里无忧，黑夜和白天一样温柔，每当今